下有多大，随他去逛逛，大路有多远，心不用想。听惯了牧马人悠扬的琴声，爱上这水草丰美的牧场。花开一抹红，尽情的怒放，河流有多远，心不有多长。习惯了游牧人自由的生活，爱人在身边，水处是天堂。草原最美的花，火红的萨日朗，一梦桃亚遍地是花香。天下有多大，随他去逛逛，大路有多远，心不有多长。听惯了牧马人悠扬的琴声，爱上这水草丰美的牧场。花开一抹红，尽情的怒放，河流有多幸福有多长。习惯了游牧人自由的生活，爱人在身边，随处是天堂。草原最美的花，火红的萨日朗，一梦到天涯，遍地是花香。回头望。